分，空气不再闷沉沉，月亮从海平线慢吞吞，你依然还是没出现，不是说遥远，像雾里换了气氛，男男女女的笑声，我心不在焉等着，期待明天的浪顺顺的，你依然还是没出现，我会车上睡，怀疑天气预报准不准，像是现在心情微微冷，难道你不知道等你一整天 是我的。